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哈，或者说有这样的感受，好像这个健康和疾病呢只是一步之遥，本来呢身体好好的，突然呢可能就得病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得病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往往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怎么就得了病了呢？ 这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总是发生在身边，可是没有一个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就说我们从如果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老化，老着老着诶我们得病了。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可能熬个夜我是得病了。一些人可能长期这个压力大得病了。有些人诶有时候生气他得病了。但是这个病他是怎么一个过程得的，不管我们今天说你是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你还是消化系统疾病，或者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疾病，还是说你今天眼睛不好了又得了什么眼病了，或者说哎，因为我这个免疫力低下以后我得什么这个肿瘤了。我们其实这个殊途同归，所有这些只是因为你得的这个部位不同，我们起了那么多疾病的名字，但是它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它是这个一样的， 这个机理都是差不多的。 对， 嗯，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讲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疾病的这个来路，我们就在这个路上去这个对抗它，对吧？我们说，你看，我们说抗衰老。这也是我们养生一个话题，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生物技术也是说如何让我们年轻态抗衰老。那个我们过去读历史的时候，你看这些皇帝啊或者达官显族啊，如果有那个御医给他去做一些养生的食谱，给他进行这个保健调理的话，当然如果不是自己造的话啊，你看那些人都是红光满面，哎，那个非常这个长寿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了疾病它是如何发生的话，我们在这个流程疾病发生的过程中，这个途径中阻碍它，一个呢是让我们这个疾病不要去恶化，就是疾病防变嘛，就是我们今天收音前这个听众的很多人是都已经有慢性病了，就说我们让他不至于说因病致残。你说我们得一个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了，我们继续岗，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病床前需要别人去照顾。我们可能是这个一个这个心功能减退，我们如果不把它养护好，诶，我们最后走个斜坡我们都走不动，走个平道我们也气喘吁吁。有些人这个失眠了，可是我们要恢复的话总是调理不好。不停地吃这个安眠药，越吃越糟糕。所以我作为我们养生来说，如何寻找到一种方法正本清源，补足我们这个正气，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慢性疾病它就容易康复哈。你像我们祖国医学它就讲到疾病的发生啊，我从中医学角度来说，说正气不足它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就是说我们得病首先是我们身体中这个正气不足导致的。那什么是正气，我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讲啊。就说我们中医这个发病学呢很重视人体这个正气，就认为这个内脏这个功能正常，正气旺盛，气血充盈，外胃固密，那么这个时候 病邪，就是导致疾病这个原因呢，它就难以侵入我们这个人体，疾病呢它就无从这个发生。只有在我们人体正气这个相对虚弱的时候，或者这个胃气啊胃外不顾，或者抗邪没力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你说这个邪气它才会乘虚而入，使我们人体这个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就发生疾病了。你看比如说同样是高血脂，同样是高血压，同样是高血糖，可是人家有些人就没有并发症。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高血糖，它一般来说十年之后啊，都有这个逐步并发症就发生了。有些人你看年轻人，上次有一个咨询我的是38岁，他说他高血压大概就是8年严重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也有一点这个损伤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高血压的这个微血管这个并发症。所以这个决定发病不发病，我们通俗的口语说，诶，人家这个底盘好，人家天生这个体质好。你看有些人他就非常容易这个感冒，有些人人家这个即使经过这个寒冷刺激，人家也不容易得病。那么这是什么？这拿中医就说，诶，这是因为正气足，虽然有这些致病因素在作用于我，但是我还扛得住。所以这个扶正啊，就是中医讲这个扶正我们身体这个正气啊，这对于我们不管你今天是患有各种慢性病这个康复，还是防止疾病这个发生，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今天就说，诶，你抵抗力下降以后，就怕细胞发生这种突变，突变以后我们说什么，诶，肿瘤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如何这个扶正，这个对我们就显得非常的这个重要。 嗯， 但一会儿有时间我再给大家从现在医学来说，诶，我们这个疾病它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知识以后，我们对于我们慢病的康复，对于我们预防疾病的发生，对于我们防止我们衰老的这个变得加速，还有防止我们因为疾病把我们导致成因病致残，都是有非常现实的养生保健这个意义的。 嗯，那刚才您提到，就是不管啊你得了什么病，但是得病的这个途径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刚才您提到就是正气不足，所以呢我们要扶正。 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你看每一个病它都有个原因吧， 嗯， 不管是精神原因还是细菌原因、病毒原因，或者说我是代谢异常这个原因，它有个病因。 嗯， 病因呢，你作用我们人体，它共同点是什么？损伤。 嗯， 没有损伤，你怎么功能会失常呢？这无非是作用到你血管去了，作用到你的气管去了，作用到你的大脑去了，作用你的肾脏去了，作用你的这个骨关节去了。它只是作用的部位不同，但共同点是什么？都是损伤。 嗯， 损伤以后，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会儿怎么来修复它，把这个损伤点修复好。如果你这会儿这个正气，所谓这个正气，所谓这个抗炎这个能力强，你那个修复能力强的话，诶，那你稍微吃点药，把它这个一服就过来了。 嗯， 药品是干什么？药品就是在这个我们身体机能低下的情况下，某些分泌物呀，某些作用因子不足的情况下，诶，通过药品补充把我们这个病服过来了。但是你看有些人由于，但是努力还要靠谁？靠自己。你药品只是一个外力，那你本身你自己的细胞的活性不够，或者补充的能力不足，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得慢性病，千言不愈啊，很久治不好。所以你把这个正气扶足了，或者说把我们这自愈这个修复能力调好以后，我们没有那么复杂。 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正气足的话，面对一些这个外来的侵扰和邪气的话呢，因为它正气足嘛，所以它也不见得特别容易受到损伤。 这样讲，大家因为正气是个概括词儿，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哎，我们从现代医学来说，我们是怎么得病的， 嗯， 是吧？ 那即便是比如说有了损伤，但是呢，你的正气足的话呢，也能很好的去修复它， 它很容易恢复呀。 对，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疾病，你看有些人吃药，人一吃好了， 有些人吃了以后他还是不好， 嗯， 这个决定你身体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说这个正气。那什么是正气？我一会儿从细胞学给大家讲一下。 好的，那说到这个正气啊，刚才您说了一定要从自身来养起哈。那么怎么来养呢？其实最基本最单纯的就是这个养生保健。那我们呢也为了让听众朋友更加这个健康的生活哈，为大家呢来编写了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么一个小册子啊。这本书现在是非常受欢迎。 是，它这里面讲了这个春季你怎么养肝， 对， 怎么养心，怎么养胃肺，怎么养肾，听起来好像是只是养这五个器官，事实上它是养我们人体整个系统。 嗯， 你这个系统这个梳理，不管是经略气血这个畅通，诶，我们这个你有慢性病你容易康复， 嗯， 那么你亚健康状态你不容易发展成为疾病，作为我们养生来说它能够延年益寿， 嗯， 这个就是顺应四时。 是的，那么这里边比如说一些春季的养生食谱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慢性病防治的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都汇集在这个养生集当中了。 没错，可能现在已经有收音机前的听众这会儿最近啊，我估计他睡眠就不好了， 嗯， 最近哎这个吃饭也没那么好了，有些人呢动不动就容易这个发火，莫名其妙的他控制不住自己， 嗯， 事实上就是我们说那个肝气不舒， 嗯， 这会儿怎么让他通达舒畅，哎，这个小册子里边 都 教了我们这个方法了，哎，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呢免费索取电话啊，因为这个书呢现在非常的热门，大家都非常想要，所以我们数量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啊，就是得病的这个原因呢，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就是正气不足，所以呢我们要扶正。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表达上来讲是怎么说的呢？ 那就是说引起 我们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了，你可能伤到心了，可能伤到肺了、肝了、肾了、脾了、关节了等等，因为这个部位不同，所以我们有那么多这个病名啊。但是它这个原因都是一样，你看凡能引起疾病发生的这个原因，它都是能够引起我们这个细胞损伤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是宏观的，你看啊，关节那里肿了，那里胀了，这个血管堵了，但是你到微观去看，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最小的人体的功能单位嘛，它在疾病的早期一定是这个细胞损伤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但这个原因你看它都有什么原因啊？就是得病的原因，我们说内外之病，它无非是这个生物性原因，生物性原因大家听着可能这个抽象，那我说细菌、病毒、微生物、寄生虫，诶，这都是这个生物性的一个病因啊，这些可以引起我们得病。你比如说我们老慢支细菌感染，肺部这个感染是吧，还有这个理化性的这个因素，理化性因素比如说你这个胃寒型的这个人本身胃很弱，你这时候这个喝一瓶这个冰镇啤酒，那你说这会儿会发生什么？马上感觉那个肚脐周围就是绞痛受凉了。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寒性的这个人，你要是说这个即使在大夏天你让我坐在一块冰石头上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哟，我就感觉我这肚脐周围一种这种绞痛，这是你看就是因为物理这个冰凉的这个作用引起，拿现代医学是肠炎，其实是这个拿中医来说就是这个寒气伤害你了。你看我说这个一个生物原因，这个理化原因，再一个就是营养性这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你营养不良，你贫血了，或者说你这个电解质补充的不充分，或者你的维生素还补充的不充分，它影响什么？它影响你身体细胞那些活性和代谢这个能力，这些致病因素是吧。 所以刚才你提到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呢，就是细菌病毒啊，甚至呢从微观上来讲就是组织器官的损伤，就是细胞的损伤啊，就造成了一些疾病的产生了。 对，我说这个啊，你看我说的是外因，我再给大家举一下内因，你看比如说你的免疫天生，你的先天，中医讲先天之本，那么西医讲你的免疫力强不强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神经的，你的内分泌功能，你的遗传的变异，你的先天性，还有一个你年龄性别这些机体的这个内部因素，再跟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因素，哎，社会上你这个工作从事的压力大不大，你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强，心理承受能力强不强，有些人你看神这个过度的精神焦虑以后，我们都看过新闻，哎，学生最后精神失常了，劝学回家了，有些人哎不能承受压力跳楼了，有些人一个高度这个压力冠心病犯了，所以你看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还有我们这个行为的，再我说一个病因一元性的，我们大把吃药，我们都知道这个化学药物给我们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它也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你像一元性等等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等等这个若干大类，那么这些因素啊作用于我们人体以后，它就伤害了我们的细胞，主要体现在哎我们细胞膜被破坏了，活性氧类物质和细胞质内这个游离的钙它增多了，进而呢缺氧、化学毒害和遗传物质的变异等等几个方面，它这些交互作用这个结果呢导致我们细胞损伤，细胞损伤以后诶我们组织损伤，我们组织损伤诶我们器官损伤，我们器官损伤这个时候才发展到我们的这个症状来了啊，你一会儿憋啊闷啊痛了，所以这个要让这个疾病容易康复，我们还是应该中医讲就是扶正，因为正气不足是疾病得的原因嘛，那么现代医学来说就是恢复我们这个修复能力，包括我们细胞损伤以后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即使你到一个80岁的人你这个肺损伤了以后，它这个肺泡壁这个细胞它也是可以再生的，包括血管内皮瓣也可以再生，但就是你的再生能不能像年轻人一样那么有活性，这个时候我们哎 就是得用生物的方法激活细胞，让它分裂的快一点，让它活性提高一点，我们一样可以这个跟衰老对抗，跟慢性疾病、 那刚才您说了，如果是比如细胞损伤了，它就组织器官就损伤，然后这最后有症状了哈。 对 啊，那我们就得有具体的手段能够免除呢这种损伤。 对，这个大家平时因为专业都在这个治病上了，那我今天给大家教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从这个通过生物的方法啊，这个转因为用这个转移因子，它这个就是从由免疫力这个供体啊，就是提供起这个淋巴细胞这个抽取物种分离出来的一种这个小分子堕肽这个核苷酸，它这么一个复合物，它呢对于我们这个免疫这个缺陷也罢，或这个细菌霉菌这个病毒感染也罢，它都有这个相对的这个作用力。还有一个，它这个能够有选择性的这个提供恢复和扩大这个迟发性这个变态反应和免疫反应，能够抑制过量的抗体的这个生成。还有那就是说，在服役这个茯苓、芡实、莲子、百合，能达到这个利水渗湿啊、健脾啊、安神啊、补脾止泻、益肾固精、祛湿止带，包括还有这个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养心安神等等，就是来调五脏这个平衡。那你在这个药物归经上，它可以作用于我们这个心经、肺经、脾经、肾经等等，药物归经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这个作用这个途径嘛，这个我们说这个疾病康复这个通道啊。那你像这个这么一个中西合璧的东西呢，它就可以扶正。这样你看，对于我们这个平衡这个五脏，包括有利于这个刚才说那个细胞损伤的再修复，它包括细胞的这个活性这个提高都是非常有益的，这就是中医说的扶正，就这个意思。 对，那么无论是中医说的这个扶正，还是西医说的哈，得病是由于细胞损伤造成的，那我们呢在积极养生的基础上，利用一些这个治疗的手段啊，改善的方法，能够使您的这个正气呢能得到这个弘扬哈。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个春季养生的一些要点，大家可以免费索取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这个小册子。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免费的领取免疫力是身体最好的医生啊这个养生小册子。当然了，我们这个 免疫力就是我刚才讲 的， 这转移因子莲子、茯苓、芡实，它是怎么作用我们人体，怎么帮助我们慢性病康复的，这里边都有介绍。 好的，如果对于这个小方剂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想具体了解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